高额六合彩受到全城关注，一、二、三、四、七、十都是几奇怪的组合嚟嘅。十入边嘅号码竟然冇六、冇八、冇九，即系冇六、八、九就头奖在望啦。哇，咁奇怪嘅，可能有外国势力甚至外星势力控制赛果。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 J。 有强国大妈咧，就喺日本咧掳走小朋友被捕，佢就话啦：，哎呀，我觉得嗰啲小朋友好可爱啊，所以咧咪想带佢翻中国咯。喂，原来可爱就可以捉噶啦。喂，咁其实咧，我哋强国新环节入边咧，阿 Win 同埋 M J 咧都成日话日本啲女仔好可爱噶，唔知佢哋有冇 好消息啊 ？Facebook 就快进入大陆啦，以后出差大陆唔使翻墙啦，国内五毛党唔使翻墙啦。不过咁，唔知 share 呢啲新闻啊，或者同埋 share 完会唔会要坐洗头艇呢？我系强国新环节阿 Win， 好啦，欢迎嚟到强国 新环节， 紧张得滞啊！我是八旗啊， 我都唔记得介绍自己添， 我就喺度等你，唔知做乜嘢喺度，系啊，系八旗。嗱，咁咧就系啦，系今日欢迎阿 Win 归队先啦，系啦，即系 Facebook， 我谂即系听众有 at 我哋 Facebook 嘅听众都知噶啦。咁就系咧，阿 Win 咧，佢近排忙于咧就将啲人民币咧慢慢人肉搵一搵翻香港咁样。咁我谂以佢即系每日咧下两万蚊，我知道，即系有强国搵翻香港。 咁我都系分两千几次，唔系 入照计个 帮你搵啊， 照计个进度应该要几年时间咯， 每日两次咁样都系年轻两年啫， 系 好容易。不过我惊问到翻。嘅时候人民币可能对港纸要200蚊人民币先对100蚊港纸， 系啊，好啊，上去消费啊， 系啊，M J 最中意上去消费。好啦，好啦，其实咧嗱，我哋强国生还者咧就不嬲，即系我哋三个不嬲都好有善心嘅吓，咁咧就不嬲都一个好人嚟，尤其是白旗啦吓，咁就我哋不嬲为善，最落入科油鸡咁样，油 鸡 系啦，而家知 咗，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都成日做下善事啊，卖下旗啊，或者 助养啲小朋友啊， 卖下旗啊， 助养 女大朋友，依个系白旗咯， 系啦，咁啊，梗系善良啦，原嚟咁样， 系啦，咁咧嗱，咁咧其实咧，好多人咧就会对啲慈善机构啦有好多印象，咁其一就当然话好善心啦吓，中意做善事有善心咁样啦， 呢度讲系真嘅。慈善机构即系唔系助养女小朋友， 唔系嗰啲你助嘅啫，我觉得真嘅慈善机构嗰啲啊， 你我哋翻翻嚟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嘉宾， 嘉宾 系啦，咁呢个等阿白旗介绍下啦， 系啦，咁咧其实咧佢就系一位朋友嚟嘅，咁我一位朋友佢喺慈善机构做嘅，咁就一间叫助事会，咁主要做白内障嘅嗰间慈善机构，咁佢叫阿妈。 好，大家好， 系欢迎，掌声鼓励， 好，多谢大家。 咁啊，都俾个时间阿 Mark 啦，不如你讲下助事会其实系点嘅咧？ 好啊，我哋助事会咧就系一间国际嘅慈善机构啦。咁我哋嘅总部就系设喺美国嘅纽约嘅。咁香港嘅办公室咧，其实系2016年，其实即系今年较早之前先至成立嘅。咁所以喺香港嘅历史就唔系咁耐啦。咁而家最主力我哋香港做嘅嘢就系提高公众关注啦。对于我哋助事会对助事会认知之余，亦都对于我哋主要帮助嘅群众，即系患有白内障嘅人士嘅认知嘅。咁最主要就系希望大家除咗我谂香港嘅朋友仔可能觉得白内障，可能日日都会听到噶啦，或者一个好简单嘅情况嚟嘅。但系如果将呢件事摆咗喺发展中国家咧，咁其实就系另一番嘅情况嘅。 系啊，咁咧其实咧，即系我有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吓，咁都对啲慈善机构咧就好多，其实见又成日见啦。咁其实就真系唔知点样运作，唔知咩嚟。喂，阿妈，其实你加入咗啲即系呢个行业几耐到啊？ 我2009年咧就开始喺慈善界或者社福界工作嘅，咁就本身一开头就系一啲本地嘅慈善机构工作啦，咁到再去到2011年开始就系一啲国际嘅慈善机构度工作，咁多年嚟咧都系主力负责一啲筹款嘅工作嘅，咁所以我唔系社工，我亦都唔系一啲所谓前线嘅草根嘅阶层嘅即系接触嗰个对象嚟嘅，咁但系现实啲讲句，其实慈善机构都系需要大众嘅一啲嘅善心啦，咁其实先至有个资源咧去依个帮助到有需要。 即系可以咁理解，阿妈嘅工作咧，主要系引起大家对可能助事会啦，或者慈善机构咧，嗰一个公众嘅认识啦， 一定系嘅，因为你唔认识间机构，你就唔会捐钱，或者你唔会做义工，或者你唔会做任何同间机构有关嘅嘢， 即系慈善机构嘅 marketing 咯。 系， 我其实到咗今时今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salesman 嚟嘅。 早年咧，上年我觉得有一个慈善机构嘅经典嘅案例咧，你应该有可能参考过，即系嗰个冰桶挑战有冇玩过？ 系啊， 嗰个好劲啊！即系一个marketing 又系一个经典案例啦，慈善机构有一个经典案例。 有冇参考佢呢个点样点解咁成功咁样？ 有啊，我谂其实而家喺呢个世代咧，即系呢个网上嗰、那个嗰、那个即系个宣传嘅效应咧，系非常之厉害，尤其是可能系一啲所谓叫社交网络咁样添啦，咁即系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好快。咁同埋我谂呢个意念都好创新啦，嗰阵时好似好简单可以做到，又咁啊个个就贪低嘅走去做。咁同埋我谂亦都系一个朋辈嘅压力啊，喂你唔系唔做系嘛，我都做咗咯。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再重复咧，我相信好困难噶啦。咁除非有个新嘅谂头，咁但系我觉得我哋慈善界即系每日去所谓筹款，其实都系睇一个创意系点样情况嘅嘢。 系咁点阿 Mark 咧会咁有心入慈善机构做嘅咧？咁咁多好多工噶嘛，咁样讲定系咪先？系咯，即系例如可以做移民顾问啦，例如可以又或者好似阿 Win 咁唔使做咁样啦，唔使做仲可以搵分二千日搬翻啲人民币翻， 就收本钱咯， 佢全息个本钱咯。 我谂其实都系好有趣嘅呢个过程嘅。我以前本身读完书出嚟咧，就真系做负责唔系 sales and marketing 嘅，我真系一个 salesman 嚟嘅，真系做市场推广嘅。咁去到2009年咧，头先提过啦。咁突然觉得有少少迷失咗方向。翻工好似每日就为咗嗰个叫做奖金，或者为咗你嗰、那个所谓 incentive 或者嗰、那个花红就去为工作。咁嗰阵时仲我后生，咁觉得应该系睇下仲有啲咩可以做。咁啱啱嗰陣時呢，成個社福界香港嚟講呢，就是一個少少嘅轉變，越嚟越多一啲非社福界背景嘅人去加入社福界。原因就係乜嘢呢？就是因為個籌款越嚟越吃力。OK， 嗱，咁我開頭加入一啲本地嘅機構嚟講咧，同好多真係社工啊，或者啲醫療人士啊，或者等等，佢哋做一個接觸咧，發覺佢哋點解覺得籌款即係佢哋永遠有少少老鼠拉龜嘅，因為佢哋個對話嗰個方式啦，或者佢哋嗰個取向咧，就未必迎合到商業機構嗰個需要嘅。咁我哋可能係有少少商業機構背景咧，咁變相你譬如去到銀行同啲大班傾偈啊，或者一啲好大嘅基金會嘅主席去傾偈，你冇可能同佢同一個草根嘅語言嘅，因為佢唔會明白你。咁調翻轉你亦都唔明白佢，咁變相就需要我哋呢啲有少少商業背景嘅人咧。咁嗰一期咧其實好吃香，除咗我之外，都識得好多人係跳咗入社福界嘅。 OK。咦，咁咧，如果通常做慈善机构啦，我自己想象啫吓，咁咧就会唔会成日去埋嗰啲咧咩阿富汗啊， 打仗 啊，系啊，咩嗰啲啊，咁去睇下，咁跟住派下啲奶俾派朱古力俾啲非洲儿童啊， 帮 成 我你唔帮佢哋，真系冇人哋帮佢哋。系咯，我睇过好多次呢个广告。 即系你知唔知系非洲每60秒就每一分钟 只需2蚊，每日只需2蚊，你睇下小芳，去睇下个肚，睇下瘦到咁样。呢个系边个嘅宣传片 呢？我都唔记得，我唔知你讲乜。 罗斯会啊，罗斯会喺无喺CCTVB 啊，佢系有好多呢类型嘅，大概5分钟到。睇下小芳，佢连食饭都冇得食，几多乌蝇嬲住佢啊！只需2蚊，每日只需2蚊， 够系咪啊？边啊？我知啦，唔系你去完风流饭会翻嚟，成个人痛晒， 半钱蚊都好开心。 呢个唔够，呢个唔够搞笑。我觉得咧，有一个叫我去帮啲切老虎嗰、那个，觉得佢搞笑。老虎咁强壮咁威，跟住话佢好需要俾人，好需要帮助啊！ 仲有北极熊喎， 系啊， 即系有助养北极熊咁。 助养唔系，即系保护老虎我见过，北极熊我未见過。 保护北极熊都有， 啊！只要你捐几多钱咧，就可以得到一只公仔老虎噶啦。啲个老虎好需要你保护啊，心谂落嘅，好强壮噶咯。 依家翻翻正题啊， 阿妈有冇去过啲咩难忘地方或者难忘经历啊？即系出 trip 啊，嗰啲咁嘅嘢。 有嘅，其实东南亚好多地方都有去过嘅。其实好多都系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嘅地方啦，可能泰国啊、菲律宾啊、越南啊、柬埔寨等呢啲地方。咁当然我去嘅嗰个最终地点咧，就唔系嘅首都城市咧，而系一啲去到偏远嘅山区。咁或者柬埔寨其实即系嗰阵时我哋去，我飞去金边啦，咁要搭咗9个钟头车，先至系去到我所要去到嘅村落嘅。咁就嗰度已经去到缅甸个边境嚟噶啦。咁印尼嚟讲，咁亦都系有去过啦。咁因为中国大陆咁，当然亦都有去过啦。咁喺云南嗰边我去过啦，陕西省嗰边亦都有去过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嘅，因为好多时听人哋讲、睇报道、听同事讲，因为我哋呢啲地方都有我哋嘅同事啦。咁譬如就算俾图片我睇，有阵时都未必好感受到嘅。但当我真系去到啲地方，觉得哦，原来个情况真系咁样。我哋坐喺香港系理解唔到嗰件事嘅，即系冇水饮，点会冇水饮啊？系咪啊？ 系真系嗰、那个用翻强国强语啊，那个落差系咪个落差真系好大？ 我谂个落差系非常之大嘅。咁 都系嗰句，你系想象唔到嘅，即系或者大家而家住喺屋企，有阵时试过一日半日冇厕所水，冇食水，即系你觉得好好麻烦，但系你都系去到麻烦呢个阶段啫，你唔觉得系生存唔到嘅？但系当你真系去到地方话，喂，半年冇水喎，咁你突然成件事你系理解唔到嘅。咁不过咧，唔同嘅国家咧都有唔同嘅状况。如果中国为例咧，其实以我嘅观察啦，我觉得佢硬件系可以接受嘅，不过佢哋嘅资源分配咧就可能争啲。咁就導致到可能一啲偏遠嘅地方咧，都仍然即係村民嘅生活咧受到大壓力同埋挑戰咁樣樣嘅。 咁或者我哋再講多少少，譬如嗱頭先阿 Mark 同我分享過好多偏遠地方嘅一啲情況咧，咁我哋又想翻翻嚟睇翻，譬如而家喺譬如喺助事會啊，咁我哋主要嘅功能啊，或者喺呢個籌款嘅角度嚟講，係去幫助一啲點樣性質嘅，或者係成個流程應該係點樣咧？可以想知道多少少。 好啊好啊，咁助事会嚟讲，头先我提过我哋总部就喺纽约啦，咁其实喺第二啲嘅国家，咁我哋有十个国家都有我哋嘅项目嘅，咁呢啲全部都系发展中嘅国家啦，咁中国就系其中一个啦，咁东南亚，咁喺越南啊，如果去到再西少少嗰边，咁就有呢个叫做印度啊、尼泊尔地方都有我哋嘅项目嘅，咁香港咧就系一个筹款嘅办事处，咁所以我哋香港就暂时冇任何嘅项目去帮助香港患有白内障嘅人嘅，咁头先提过啦，提高公众嘅关注，就系希望大众可以同我哋机构捐款啦。嗱，咁我哋得到个款项之后咧，就会去到打个比喻，中国为例先啦。咁我哋中国嘅同事咧，就会同一啲嘅医疗嘅团队啦，或者一啲医院啦，或者一啲嘅志愿团体，就成为我哋合作伙伴嘅。咁我谂点解白内障或者其他疾病咧，都喺一啲发展国家系受到咁大嘅挑战咧？因为香港人，我觉得白内障就好简单啦。嗱，佢最大嘅问题咧，就因为对呢件事嘅认知系非常之低。打个比喻，譬如你喺一个村落度，真系离开城市好远嘅，你睇嘢蒙嘅，你会觉得咁个人老咗开始就会睇嘢蒙啦，或者正常嘅，因为隔篱我朋友阿陈伯都系咁样，咁个个都系咁噶啦。但系其实可能系因为佢患有白内障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因为社会嘅政策或者资源分配嘅问题咧，导致到呢一班嘅人佢哋攞唔到佢哋需要嘅知识，咁所以助事会嚟去中国为例咧，我哋系主动出去呢啲嘅村落咧，希望透过一啲嘅对话同埋一啲嘅研究沟通系啦，咁就知道佢哋究竟是你睇唔到嘢，会唔会系因为真系白内障而导致到你睇嘢好蒙，甚至乎系失明咧？或者唔讲，或者大家都未必知道咧，全世界有咁多嘅失明嘅案例咧，超过一半咧系因为白内障导致嘅。OK， 呢个系大比数多过譬如你青光眼啊、沙眼啊等等其他嘅情况嘅。咁所以呢一个系非常之问即系大嘅问题嚟嘅。 咁 OK， 咁所以譬如阿妈而家喺香港嘅 headquarter 啦，即系助事会其中一个 headquarter 啦。咁主要就系覆盖呢个嘅大中华地区啦，咁啱理解。譬如我哋喺香港乐事会个 headquarter， 每年去完成呢个 target 啊，或者去每人头上都有一个 target 噶嘛，即系筹募到嘅经费，主要都系以大中华地区为主，即系去帮助呢啲大中华地区嘅。 我谂可以一半一半。我哋如果同即系广大市民讲，我哋帮助大中华咧，可能个亲切感或者嗰个代入感会高啲嘅。但系我亦都唔会规限住，因为其实我哋喺亚洲以外嘅地方咧，例如秘鲁啦，或者系冈比亚啦等等啲非洲地区咧，都有我哋嘅项目嘅。咁即系所以，如果有人一日敲门或者打电话嚟话，我想帮助秘鲁嘅人去做手术咧，都可以做到嘅，系啦，冇错啦。 我想象画面咧，系咪好似太阳的后裔嗰啲嗰班人咁样咧，去到嗰个比较落后嘅地方啊，唔知边度啦，跟住咧就喺度举手。喂，有冇人白内障啊？咁样又唔系有冇睇唔到嘢啊？跟住就即系咁样沟通，跟住个医疗团队系啦，跟住就跟住阿好靓个医生就可以做嘢啦。系咪类似嗰个画面啊？ 好型嘅医生，好靓， 就帮个医生绑鞋带咁 样。我谂个当然即系当中嗰啲花巧嘢就未必有啦，但系个意念就正式就咁样。其实嗰个背后最主要嘅精髓就系主动去揾呢一啲人，就唔系等佢哋嚟揾你。咁即系我哋会一系列一个流程啦，咁就即系登记咗啊，譬如阿陈伯喺验嗰个眼，佢哋因为真系因为白内障而导致到睇唔清嘢，睇嘢唔清或者系失明嘅，跟住就安排一个时间等佢做手术。同埋呢个手术咧，即系都应该值得一提嘅。其实如果用一个比较平民啲嘅字眼，就系一个微创手术嚟嘅啫。OK， 30分钟。 我就可以解决咗， 就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哦。我相信好多听众嘅可能屋企人啊、亲朋戚友有机会都可能系患过白内障。如果佢哋问翻啲白内障即系治疗过人咧，佢哋可能都系讲翻俾你听，一个好简单嘅手术。 其实所谓嗰个微创咧，会唔会类似我早几年咁样做嗰个激光矫视啊？系咪都系类似咁嘅手术？ 我谂有少少差别啦，但我想带出嗰、那个嗰、那个背后嘅意义咧，好简单，同埋好低风险。 系咦，咁我哋不如拉翻去我哋亲爱嘅强国先啦。咁其实咧，阿听阿 Mark 讲即系专做白内障啦。咁其实依家我哋强国系咪好多白内障患者？其实 其实绝对系多嘅。咁因为首先佢哋而家嗰个即系白内障嗰、那个嗰、那个手术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做手术的率咧，即系好低啊！因为刚才我提过啦，就是、因为嗰个资源嗰个分配嗰个问题啦。咁同埋而家讲紧咧，即系佢每一年嗰个增长咧就8%。我睇一睇呢个数据咧，其实而家喺有35 million 咁，即系呢个系3500万人就系、是、患有呢个白内障。 3000几人， 即系净系计中国， 净系计中国嘅。O K， 多噶 系啦。咁咁但系佢哋有500万当中，应该再清晰少少，3500万人。唔好意思，我要更正翻呢度，系3500万人当中有500万咧，系因为白内障而导致到失明嘅。唔、okay. 好意思， 咁、oh. 可以咁理解，系有即系。冇即系咁样理解啦，系3500万人系已经有呢个白内障 嘅，唔系要更正，系500万啫， 系啦，3500万系盲， 系啦， 3500万人系盲咗， 系啦， 500万人咧就有白内障，咁咧其实基本咧即系我哋伟大嘅祖国咧，就基本上有接近香港人口咁多人啦，就系有白内障噶啦， 系啦，而且仲要每个年有大概8%嘅增长，咁即系大概系即系50万或40几50万人到啦，咁呢个系因为继续有新嘅案例啦。同埋因為係解決嗰個速率係比案例即出案例嘅情況係更加慢嘅，咁所以只會繼續去增長嘅。 或者因為我對呢個病啊嗰、那個認識咧唔係太深啊、嗯，所以譬如我都想同阿媽請教一下，即係其實白內障嘅形成咧，會唔會主要都係因為年紀大咁係真係自動嘅形成，定會唔會話可能玩手機啊，或者呢個一般嘅日常生活會唔會？造成呢个白内障嘅咧， 其实我谂最主要老化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呢个就走唔甩噶啦。严格上嚟讲，每一个人咧都好大机会患上白内障。咁当然好多人就会话，哦，我可能有啲亲朋戚友到真系过身嘅都未有，只不过佢系未有嘅，系啦，佢未有嘅。咁其他原因都有嘅，譬如食药啦，食得多类固醇会有机会影响啦，一啲可能太阳嘅猛烈会照射啊，即系呢啲都系有情况。亦都有一个唔好彩嘅情况就系遗传嘅，有啲人出世可能就争啲噶啦，咁但系白内障就可以好简单理解嘅，一块玻璃蒙咗， 系 就系咁简单啦。 O、okay, K， 即系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出现一个不可避免嘅一个 机会，非常之高。 O、okay, K， 但系就正正因为好多譬如山区或者一啲偏远地方，我哋缺乏呢方面嘅认知，可以通过手术去解决。咁所以我哋譬如阿 Mark 嘅工作就系主要就系头先所讲啦，重复又重复啦，就希望引起大众嘅关注。只要俾一即系唔系好多嘅费用，就可以帮助呢啲人士去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啱啊啱啊，其实即系当你唔知道自己有呢个情况，亦都唔知道系咁容易解决到咧，你就唔会去寻求呢个解决方案咯。同埋都系嗰句，代入翻你哋喺发展中国家嗰个人嘅角色先。佢每日嘅生活已经受到好多唔同样嘅挑战啦。佢个眼嘢睇嘢蒙少少咧，未必系佢最大嘅问题啦。已经，佢可能仲系关心紧我今日有冇饭食，睇唔睇到嘢可能系次要或者第三要或者第四要啦。咁所以但系其实失明或者睇嘢蒙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简单，我哋之前有一啲案例咧，咁可能系个爸爸佢睇嘢蒙啲或者失明咧，咁因为佢失去咗工作能力。咁就已经冇一个经济支柱，仲要有另一个人要去照顾呢个爸爸喎，係咪咁即係你成个家庭嗰个运作啊，或者社会嗰个成个发展呢，咁我讲一个家庭，如果100万家庭咁点算呢，係啦，咁即係就会有好大嘅影响咁样啦。 开始明。 因为我哋香港人呢有时呢听见白内障咁当然大件事啦，但係呢例如我阿婆咁样啦，八旗婆咁就佢有白内障，因为可能我哋会觉得好简单嘅啫嘛，我心諗咁就做手术囉，睇医生囉咁样。係啦，咁可能呢即係听返阿 Mark 讲呢，即係可能喺一啲即係发展中地区啊，或者啲即係所谓山区啊嗰啲呢，就可能就冇嚟得咁简单啊，我估真係。你諗下搭车搭9粒钟。你点搞你话真 係。或者同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这个未必在、中国的，但是都是一些发展国家、我去那个村落在柬埔寨的，那我跟啲村长倾偈，我就发觉佢好多人有辐射嘅情况嘅，或者霍乱嘅情况。咁跟住我话，咦，点解会咁样样噶？咁佢话，我都唔知啊。佢觉得呢个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嘅。边日冇辐射咧，嗰日就有问题。 哦， 我哋而家坐喺呢、這个吓、啊、坐喺香港度，觉得你点会谂啲咁样嘅嘢嘅？但系你一定要度翻佢哋嘅角色先，咁、那个情况就咁样样啦， 即系当咗个常态， 辐射 系 啦， 即系好似 M J 咁，佢当自己中三村一系个常态， 其实今日唔中嘅呢个，有啲唔中，有啲异常，今日唔中。 利物浦攞唔到冠军系常态，好即刻好多球迷会话，喂我咧睇嗰啲。电视广告都好深刻嘅一啲印象就係呢佢哋好多量化。即係譬如话呢佢话俾我听其实救啲小朋友呢佢哋嗰啲药呢好简单其实每日50蚊呢足够买啲抗生素医到大部分嘅病㗎啦。咁一个当中国啊强国啊咁一个白内障手术理论上大概是要使几多钱呢 我諗视乎返边一个地区啦咁我哋而家最近一个合作伙伴就喺呢、這个山东省嗰边啦咁就大概3800蚊港币左右啦。 3000 啦就完成一个白内障手术。咁可能我哋坐喺度都係嗰句啦 ,3800蚊唔係话真係好多钱但如果你套喺中国嗰个生活环境嚟讲或者生活指数就绝对一个比较昂贵嘅费用。咁之所以呢个就是一个空隙嚟嘅，咁我哋慈善基金就希望可以帮助到咧，系资助佢哋可以做到呢个手术嘅。 嗯， 我系因为头先阿咪前听阿 Mark 讲咧，即系讲翻呢个 case 咧，即系佢话山东，我心谂，山东都 OK 啊，山东可以啊， 应该 GDP 应该系全国排三甲内嘅啦。 系咯，咁跟住咧，但系阿 Mark 同我讲翻，咦，喂，原来嗰个地方叫济宁，我心谂济宁边度嚟？喂，阿边你啱啱去完山东系咪做紧？ 我去青岛同埋济南啫，我就好少会去啲好边嘅区嗰度。 唔系你，我唔知你啲赚大钱呢啲，唔知你啲点 样。你钱摆到去山区啊？有排搬啊？ 济宁都几远嘅，如果你喺北京过去咧，佢都冇高铁直达。其实济宁我印象中应该系冇高铁嘅。咁所以你譬如喺北京过去又好，济南过去又好，或者大家耳熟能详嘅青岛过去都好，坐一般坐大巴都应该系5个钟头以上嘅车程，都唔系一个好方便嘅地方，系比较算系我你话我咪好穷咧，就应该唔算话特别穷。不过你当然唔可能话同青岛啊呢啲城市比，即系唔好话。穷或者有钱啦，你每个地方包括系深圳都会有啲 有穷人啦，系啦， 系啦，系即系我觉得应该要帮助嘅都系要去做咯。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都系福有油鸡噶嘛， 系咯，系。喂，咁嗱，阿妈啦，咁假设啦，依家阿边咗好多钱啦，咁佢想捐2000万出嚟咁先算啦，即系佢啲跌咗啦。咁但系即系咁啲钱会让点样用啊？或者其实即系会唔会话喂有其实2000万得？200万系用到落做手术嘅，会唔会即系？ 你系中国嘅红十字会， 呢个系最多善长用担心嘅嘢。 系啊，我哋都系保持一个好高嘅透明度嘅。呢、這个正如大家所讲，就系市民都会好关心嘅。咁我哋做事会亦都会有80%以上。嘅呢个捐款咧，咁打个比喻，譬如100蚊嚟为例啦，咁80蚊或以上咧，就会去到我哋嘅项目地区，就去譬如中国呢间山东嘅一个呢个合作伙伴咧，嗰度就去手术嗰度嘅。咁当然我希望亦都趁呢个机会可以解释下，咁其实慈善机构嚟讲咧，都系需要一班专业同埋有心嘅人去运作嘅。咁所以营运嘅经费啊，或者筹款嘅经费咧，呢、這个亦都系无可避免。 呢个系好理解嘅，你都要食饭噶，都要食饭嘅，即系始终唔好去到话好似国美味嗰啲咁过分咯，即系中国红十字会啊！以前大家都 喂佢嗰啲就唔系食饭嘅，嗰啲系赌， 嗰啲好多包包嗰、那个 系好多，直情影晒相嘅，有机会系 search 下国美味都可以睇到嘅， 好靓啊嘛，筹款相都好靓， 唔系好靓咧，系。我研究过 Photoshop 执出嚟， 系翻去先翻去，唔好研究个美美。 有机会我哋一人再慢慢讨论啊，个美美呢啲事系啦。不过咧，大家即系头先，譬如阿 Mark 啊，或者白琪所讲咧，好多人好关心嘅问题，即系会唔会捐咗钱啊？会唔会中间俾人攞咗一部分啊？可能我捐100蚊，最后都冇1蚊去落到去嗰个受款者嗰个口袋里边咧，即系呢个亦都好多人担心。 系咪最难嘅一样嘢啊？呢个喺中国入边？ 其实唔可以话最难嘅，咁其实有啲方法可以处理得好啲嘅。咁譬如我哋做小会为例咧，我哋即系所有经费咧都系做小会嘅同事或者做小会嘅分会咧就去安排嘅，咁所以咧就唔会所谓去到。 到一个第三者手中，跟住再做一个分配嘅。打个比喻，譬如呢个项目需要100蚊嘅，咁我哋就要系确保呢100蚊就由就算香港去又好，美国去呢100蚊就去到当地，就去俾到呢个当地嘅项目嘅。咁同埋我哋每一年咧都会有会计师核数啦，咁我哋有每一年有啲嘅年报啦，咁所有嘅数字咧都系摆上网啊，或者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网站度睇到，就唔系我哋自己话几多就几多咁样情况。 即系务求做到呢个公开、公平、公正啦。 呢个一定系啦，呢个我谂系基本嚟噶啦，而家喺呢个慈善界入边， 系有啲透明度好紧要啊嘛。即系咧，如果你即系我哋成日讲强国生患者咧，其实咧成日即系点解咁多问题发生，或者点解成日即系咁多唔同嘅奇怪事发生咧，好多时就系因为唔透明。 嗯， 系啊，即系阿 Vina 最清楚啊，最唔透明嚟 嘅。唔系，即系突然间听到你呢番说话咧，谂起依咁多集嘅录影里边咧，你呢番说话讲得最好。 最真冇黐你根嘅， 唔系系源自于唔透明，即系成件事，或者大家对即系拉开少少对成个国内啊，或者即系强国情况，点解成日会有咁多怀疑、质疑，同埋系唔开心点？其实好多都源自于呢个嘅透明度， 不透明啊，或者即系造假情况太犀利啊，即系呢啲咧系会令到好多人咧。一次俾你呃啫，你第二、第三次话你下下呃我，唔同你玩啦。 所以好欣赏头先阿妈所讲咧，就系做到可以好公开去透明嘅，即系 even 系可以上到去网上面去睇翻个情况，即系可以去一个公开嘅情况去到点咧？即系我自己，譬如假设我经一个网上啊或者银行过数去咗呢个嘅， 将个1000万咧就 呢个嘅作事会，咁我系可以睇翻我嗰个成个。好似顺丰物流咁样啦，而家嗰 个千万而家去到边咧咁样， 即系做个亲字嗰啲， 即系而家嗰个公开程度大概会系点？ 咁我谂又未必去到可以去到咁所谓咁夸张嘅，咁亦都系视乎翻个情况啦。咁当然你话譬如有个大嘅企业或者一个大基金会，哇捐真系唔系夸张嘅，1000万或者2000万真系资助个好大型嘅项目，2年3年。咁当然入边嗰啲嘅所谓财务嘅报告，我哋会俾得足啲啦。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附带嘅嘢，就真系。做咗几多手术啊？手术之后啲人有啲咩嘅即系评语啊等等呢啲啊。咁但系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可能即系月捐100-200蚊咁样嘅，当然我哋都会好开心或者即系得到佢哋支持。但系即系奈何我哋慈善界始终永远一样嘢嘅资源就比较紧缺嘅。咁我哋我哋会好想照顾到每一个资助者，都俾到一个好详细嘅报告。但另一方面，我哋都想平衡翻我哋资源点样去用。我哋每半年咧就会出一本嘅一个叫做年报，半年报啦，系啦。咁就即系都同大家解释翻，可能最近呢半年系集中帮助紧边一啲地方做紧啲乜嘢啊？咁有啲咩改善咗啊？我哋希望系量化啲嘢，就唔系话好咗得咗，而系由个数字可能由 X 去到 Y 咁样，而一个咩改善咁样嘅。咁中可能用咗几多资金啊等。等等呢啲，咁都希望喺呢一方面咧，都俾到大众一个信心嘅。 咁呢个咧，喺一阵我哋录影完啦，我即刻会现金，我好似有几廿蚊喺度嘅，笑话，我都会希望支持下呢个助事会嘅。 好啊， 咁但譬如可能助事会嘅情况就应该都会系采取一个月供啊，或者系半年供咁样啦。咁即系如果譬如我再有一啲乐施会嗰啲咧，佢可能会有啲小朋友啲寄翻信俾我。咁譬如助事会，咁我会。可能有啲咩类型嘅嘢，譬如可除咗头先所讲半年报咁样，会唔会做其他嘢可以支持？ 我哋每3个月都会有一啲叫做电子版本啦。咁我哋亦都会同所有嘅捐款者都会保持多啲嘅联系嘅。咁我哋可能久唔久都有啲咩嘅新嘅项目啊，或者新嘅情况咧，都会主动去联络佢哋，无论电邮好，甚至乎我哋好多时都中意仲打电话嘅，咁就可以亲切啲去称呼阿陈生、阿张生、阿黄生最近点样，诸如此类咁样嘅。 OK， 喺阿 Mark 嚟，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啦，有冇啲乜特别即系想呼吁下，或者有冇啲咩特别感想想讲下咁样？ 好嘅，咁头先提过啦，咁助事会香港都仲系一个新成立嘅机构，咁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即系大家介绍过啦。咁我哋喺香港嚟讲，即系2016年就暂时就未会有好多嘅大型活动啦。不过我应承大家，2017年咧，我哋将会有一连串嘅唔同嘅活动嘅。咁无论系社交网络又好，网上又好，甚至乎系一啲大型嘅活动当中有唔同嘅人支持都好。咁大家可以多啲留意我哋嘅网站啦，咁就系 www.helpmec.org.hk 啦，咁 HELPMESE help me see 啦，咁 当然亦都可以上我哋嘅面书嗰度去睇啦，咁去搜寻助事会或者 help me see 啦，咁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就电话就系379-20770，咁就我哋唔同嘅同事同大家去介绍我哋机构嘅。 系咯，我啱啱咧就揿咗阿 Mark 讲嗰个 Facebook page 咧， 咁快走， 系啊，我好快啊，做嘢不嬲就， 系啊，好多嘢都好快， 系啊，喂，我见佢哋咧就成20,000+ like， 咁咧，所以我哋强国新环者嘅 fans 咧都可以加把劲追一追，我哋差少少嘅啫，我哋而家200+， 系啦，800+话到500嘅时候就除负噶啦。OK， 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晒阿 Mark， 多谢晒你哋， 好 支持助事会， 好。拜拜 拜拜拜拜。